叫三可盖三门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可三门，国不大小保底乾坤呐，不念那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，不念那你只落得一热子八里此一番，秦公取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我娘娘降下罪有功，难臣是参见亲的朋寡人，阴阳春寡人家酒，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故事有大我的名呐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叫皇兄小子狂，搬家王不得爱情，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悲愁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顺呀定了寡人啊， 来将要登台的呢是一位梅派的演员。哎，戏迷朋友会问，菊萍肯定报错了，那我给您讲段故事吧。话说当年呀，这个梅兰芳先生对奚孝伯先生啊还有这个一段知遇之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初呢他刚刚崭露头角，梅先生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班社来当头牌的老生，因此呢以后在艺术上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那接下来我们请出的就是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新秀李珊珊，来为我们演唱《凤还巢》。